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实战演练，通过 WebRTC 实现多人音视频实时互动直播系统。关于通过 WebRTC 实现多人音视频实时互动实战呢，其实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向你做过详细的介绍了，其中包括如何编译 MyDuS 源码，如何对这个 MyDuS SFU 进行部署，以及如何使用它等等相关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总结一下 MyDuS 是如何实现多人音视频互动的。下面我们就从以下三个方面向你做一下这个介绍。那首先呢，是多人音视频会议的整体结构的讲解。通过这个讲解呢，会让你从整体上了解利用 MyDuS 搭建流媒体服务器与 WebRTC 客户端是如何结合到一起运转的。然后呢，再对 WebRTC 客户端进行说明。那你将知道，无论是 MyDuS 还是使用其他的流媒体服务器，那对于客户端来讲，它的处理流程基本是不变的。最后呢，是 MyDuS 服务器的总结，那让你了解到 MyDuS 各模块是如何协调工作的。实际上，这部分知识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呢已经做过介绍了，但为了让你更有深刻的这个认识呢，这里我们还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重新对它进行一下剖析。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第一个 MyDuS 的整体架构。那文中的这张图呢，清晰地表现了这个 MyDuS 是如何实现多方通讯的。那你可以参考一下。从这张图你可以看到啊，它主要分成两大部分，那服务端和客户端，对吧？那下面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向你详细描述一下 MyDuS 是如何实现多方通讯的这个过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服务端都提供了哪些功能。那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啊，服务端主要提供了三方面的这个功能。那第一个呢，是提供了这个 HTTP、HTTPS 3W 服务，也就是说，我们将浏览器执行的客户端代码，这个 HTML、JavaScript 对吧，放在了 Node.js 的发布目录下。当用户想通过浏览器进行多方通讯的时候呢，首先会向 Node.js 发起请求，将客户端的 JavaScript 代码下载下来，然后呢，再与 Node.js 中的 WebSocket 的服务器进行连接。好，第二步是提供了 WebSocket 服务，那主要用于这个 Sync 的通讯了。在我们这个系统中呢，涉及到的一个 Sync 并不是很多，有 Join、Update 以及这个 WebRTC 需要交换的 Offer、Answer、Candidate 等几个简单的这个 Sync。那对于这几个 Sync 的这个作用呢，我会在本文的后半部分向你做详细的介绍。第三个呢，是提供了音视频流数据转发的能力。这块逻辑是使用 C 加加语言实现的，包括了 WebRTC 协议栈的实现、数据流的转发、最大带宽评估、防拥塞控制等等功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从下载客户端代码开始，详述一下这个 WebRTC 客户端与 MyDuS 交互的整个过程。当进行多方通讯时啊，那用户首先要向 Node.js 发起 HTTP 或者是 HTTPS 请求，对吧？然后呢，从这个 Node.js 服务器上获取到浏览器可以运行的 JavaScript 源码。那浏览器获取到客户端的代码之后呢，就会交给浏览器的 V8 引擎进行解析，然后调用 WebRTC 库相关的 API。这样就可以从本地这个摄像头和麦克风采集音视频数据了。那采集到这个音视频数据，我们就可以通过客户端这个分享到 MyDuS 服务器上。这就是我们在图中用红圈标出的第一步。当然，在正式分享音视频数据之前呢，客户端的 JavaScript 还要与 Node.js 之间呢建立 WebSocket 的连接，也就是图中用红圈标出的第二步。在 MyDuS 多方这个通讯实时过程中呢，WebSocket 这个 server 是由 MyDuS 的 JavaScript 脚本来实现的。当浏览器中的客户端与 Node.js 中的 WebSocket 服务建立好连接之后，客户端就会发送召唤命令到服务端。那服务端收到召唤命令之后呢，会在它的管理模块中查找这个要加入的这个房间是否已经存在了。那如果这个房间已经存在，那用户就加入到这个房间里就可以了。如果不存在，则在它的管理系统中呢创建一个新的房间，然后呢再将这个用户加入到这个房间里。当加入成功之后，服务端会调用这个 Media Server Node 中的Create Endpoint 接口，最终呢会在 C 加加层打开一个 UDP 接口， 为这个传输音视频数据做好准备。当前面这些工作都就绪之后，客户端与服务器就开始通过 WebSocket 的这个通道进行 SDP 信息的交换了。那包括非常多的内容，比如说双方使用的编辑码器、WebRTC 协议站、Candidate 等等。那除此之外呢，还包括 DTLS、ICE 相关的信息。那通过这些信息呢，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就可以建立起数据的连接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简要描述一下 WebRTC 客户端与服务端之间是如何建立起 DTLS、ICE 连接的。在双方交换了各自的 SDP 信息之后，客户端就拿到了连接服务器的用户名和密码，也就是 ICE-UFrag 和这个 ICE-password 的这两个字段。其中呢，ICE-UFrag 是用户名，也就是说是截取的一段用户名；ICE-password 呢是连接的密码。那当客户端与服务端建立连接的时候呢，它要通过 STAN 协议向这个 Meidu Server 发送 request 消息，并带上这个 ICE-UFrag 和 ICE-password 的这两个字段。那 Meidu 服务端收到这个 request 消息之后，那将连接的用户名和密码与自己保存在本地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一个比较。那如果两者是一致的，就说明这个连接是有效的。这样客户端与服务端的连接才真正建立起来，并且呢，后面所有从该客户端到服务端的 UTP 数据包就可以一律放行了。那连接建立之后呢，为了保证数据的安全，还需要在客户端与服务端之间呢建立这个安全机制。那这个机制呢，就是我们在专栏的第一模块中这个介绍的，就是如何保证数据传输安全，在那个两篇文章中做了详细的介绍，如这个证书啊和公钥的交换呀、啊。这些信息呢，都可以在那篇文章中你可以看到。那这一步的执行完成之后呢，那通讯的双方就可以彼此传输音视频数据了。以上就是图中红圈标出的第三步。服务端在收到客户端发来的音视频数据后，并不能直接使用，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数据是进行加密后的数据，对吧？那还需要使用 SRTP 协议将加密后的数据进行解密，然后才能做后面的逻辑处理。那在音视频数据传输过程中，通讯双方一直对传输的网络进行了监控，因为网络是变化的，可能刚刚网络质量还很好，对吧？那过一会儿可能就变得很差了。所以，无论是 Meidu 还是其他流媒体服务器，那对于网络质量的这个监控呢，都是一项必备的功能。那监控的方法也比较简单，就是通过 RTCP 协议，每过一段时间呢就上报一次数据。那上报的内容呢，包括发了多少包，丢了多少包，延迟是多少，那等等这些信息呢？这个上报上去之后，那在服务端收到这些信息，然后就会进行一个计算，评估出当前网络带宽是多少，是不是已经到达一个极限了，然后后续该怎么处理，等等等等。那以上的描述呢，是其中一个参会人加入到房间的情况，而对于多人来说呢，每个人加入到房间里都要做上面相同的逻辑。那以上呢就是 Meidu 的多方通讯整体结构的一个描述。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别从客户端和服务端的角度详述一下他们都做了哪些事儿。对于 WebRTC 客户端来讲啊，无论是一对一通讯还是多方通信，那区别并不是很大。那主要的逻辑像采集音视频数据、创建 RTC Peer Connection、媒体协商等等啊，都是一样的。只是在展示的时候稍微有一些差别。那在一对一的通讯中呢，我们只需要展示两个视频，一个是本地视频，一个是远端视频，对吧？但是对于多方通讯时呢，就要展示多个视频。可以说，这是一对一通讯与多方通讯在客户端的唯一的一个差别了。那文中接下来的这张图呢，是我总结的 WebRTC 客户端在多方通讯过程中的一个流程图，那你可以参考一下。那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啊，WebRTC 客户端在多方通讯中的这个基本处理逻辑是这样的。那首先呢，是创建 RTC Peer Connection 对象，用于与服务端传输音视频数据。紧接着，客户端与服务端建立 WebSocket 的连接。建立好之后呢，双方就可以进行这个新令的通信了。当客户端发送 JOIN 消息给服务端，并成功加入到房间之后， 那客户端呢就可以调用 Get User Media 进行音视频的数据采集了。数据采集之后，那要与之前创建好的这个 RTC Peer Connection 这个对象进行绑定，然后才能通过 Peer Connection 实例创建 Offer Answer 消息，并与服务端进行媒体协商。媒体协商完成之后，客户端就可以将音视频数据源源不断的发给 MyDuze 服务器了，对吧？当有其他的 Web RTC 客户端进入房间之后呢，他们这个音视频流呢，也是通过 Peer Connection 传输给这个已经加入到房间里的 Web RTC 终端的。那这个时候呢，Web RTC 终端会收到 On Remote Track 消息，或者说称为事件，对吧？然后呢，会创建对应的 RTM5 中的 Video 标签，将它们显示出来就好了。除此之外啊，在上图中你应该还注意到一个 Update 的新令。那这个新令呢，在多方通讯中是至关重要的。那下面我们来这个讲一下 update 这个新令的作用。在进行多方通讯的时候呢，第一个 Web RTC 客户端那加入到房间里，紧接着是第二个用户开始加入。当第二个加入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获取到第一个用户这个共享的音视频流了。但对于第一个用户来说，他是否能获得第二个用户的音视频流呢？那显然是获取不到的。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因为第一个用户与媒体服务器之间进行媒体协商的时候呢，他还不知道有第二个用户，对吧？所以第二个用户的一个信息并没在整个媒体协商过程中进行传输。那当第二个用户进来的时候呢，如果第一个用户不与这个媒体服务器重新进行这个媒体协商的话，那他就始终不知道这个房间里还有其他人共享了这个音视频流。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那的办法就非常简单，对吧？每当有新的用户进来之后，就通过 update 的新令通知已经在房间内的所有用户，让他们重新与服务器进行媒体协商。那重新协商之后，所有的老用户就可以收到新用户的音视频流了。那以上呢就是客户端的一个基本的处理逻辑。通过上面讲解，你应该可以了解到啊，无论是多人互动还是一对一的通信，对于客户端来讲，其基本逻辑呢都差不多。那 Web RTC 客户端的这个流程讲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服务端。同样，文中接下来的这张图呢，是我总结的服务端的这个架构图，你可以看一下。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啊，从大的方面来讲，服务端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也就是说是 Web Socket 服务、SFU 逻辑处理以及媒体服务器。如果再细化的话呢，那媒体服务器又是由 Media Server Node 和 Media Server 组成。其中，incoming stream 和 outgoing stream 呢是 media server 的核心。就像之前的文章向你介绍的，你可以将 incoming stream 和 outgoing stream 看成是两个队列。其中呢，incoming stream 用于存储接收到的数据，而 outgoing stream 用于存放要发送的数据。在一个会议中，一般情况下，每个参与人都只有一个 incoming stream 实例用于接收这个参会人共享的音视频流，但却可以有多个 outgoing stream 实例。那每个 outgoing stream 实例呢，表示你订阅的其他参会人共享的音视频流，就像我们接下来这张图所展示这样。那 Browse 2和 Browse 4都是有两路 outgoing stream 实例。实际上，这张图呢，我们在第27篇文章中，让我们一起探索 MyDuze 具体实现上一文中呢，已经向你做过详细的描述了。那这里呢，我就不再赘述了。如果你记不清了，可以再重新温习一下这篇文章。那通过这个 MyDuze Server 架构图啊，你可以看到它有两个网络接入点，一个是新令接入点，也就是 WebSocket 的这个服务；另一个呢是音视频数据的接入点，也就是 Endpoint。下面我们就针对这两个接入点呢做一下介绍。WebSocket 服务做的事情比较简单，就是用来接收新令的，就像上面的 WebRTC 客户端部分所介绍的那样。在 MyDuze 的 SFU Demo 中呢，它定义的新令消息特别少。只有 join、update 以及 WebRTC 用于媒体协商的 offer、answer 等几个消息，而每个 endpoint 实际上就是一个 IP port 这个对儿，它使用的是 UDP 协议。对于 MyDuze 服务端的每一个房间，都会为之创建一个独立的这个 endpoint，那用它呢来接收或发送音视频数据。endpoint 接收的数据呢要复杂了很多，除了音视频数据外，还有 stan 协议消息、DTLS 协议消息、RTCP 协议消息等等。 所以，如果你想将 Meduza 流媒体服务器理解透彻，就要花大量时间先将上面这些协议弄清楚、搞明白。这个说实话，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那另外呢，为了使服务器在处理网络 I/O 时更高效，那 Meduza 使用了 EVIO 的方式来管理 Endpoint， 也就是使用的 Perl API 来对 Endpoint 呢做处理。对于这一点，我们在第28篇文章《让我们一起探索 Meduza 的具体实践》下一文中呢，已经做了全面的介绍。那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呢，也可以重新温故一下那篇文章。当然 Meduza 使用 Perl 来处理 EVIO 事件啊，性能还是低了一点，其实更好的方式是使用 ePerl。 那这个 API 呢，在 Linux 下是最高效的，或者也可以使用开源的 EVIO 事件处理库，比如说 libevent、 libuv 等等。那因为他们底层也是使用的 Perl， 所以他们也比较高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服务端通过 Endpoint 从客户端收到数据包之后的处理这个逻辑是怎么样的。像前面我们所介绍的，从 Endpoint 收到的数据包呢，包括了 Stan 消息、DTLS 消息、RTCP、SRTCP 消息，那还有包括音视频数据等等多种类型。所以呢 ，Meduza 后面的处理逻辑呢非常复杂，涉及到很多细节，这需要你一点一点的去理解。但大体的脉络呢还是非常清楚的，就如我们下面所展示这张图所示，这是 Meduza 处理各种数据包的实际图。客户端首先发送 Stan Request 的包，对吧？服务端收到这个请求之后呢，对客户端的身份进行验证，验证这个用户是不是合法的。之后，这个给客户端返回一个 Response 消息。那如果客户端是合法的，他后面就会发送这个 DTLS 消息，与服务端呢进行 DTLS 握手。在握手的过程中呢，要交换双方的安全证书和公钥等相关信息，也就是实际图中的 Client Hello、Server Hello 吧 ，Finish 的等等消息。证书交换完成之后，服务端与客户端呢都获得了协商好的加密算法等信息，这个时候就可以传输音视频数据包了。那服务端在收到数据包之后呢，还要调用 SRTP 库进行解密，也就是将 SRTP 消息解密为 RTP 消息，最终呢取得用户的 RTP 音视频这个数据。那这样后面就可以进行后面的操作了。那以上就是 Meduza 流媒体服务器的大致处理流程。整体总结来说呢，本文我们从 Meduza 的整体架构、 WebRTC 客户端处理流程以及 Meduza 流媒体服务器三个方面向你详细介绍了 WebRTC 是如何实现多人实时互动直播的。这篇文章是一个总结性的文章，其主要的目的呢是带你梳理一下我们前面所讲的知识点。通过本文啊，你会对 Meduza 实现多方通信有一个全局的理解。另外呢， Meduza 实现多方通信涉及到很多细节，需要你花大量时间去阅读代码，才可以将它们弄清楚。而我们专栏中的几篇文章，就是给你讲清楚 Meduza 在实现这个多方通讯时的主脉络是什么，以便你更加容易的去理解 Meduza 的代码实现。在阅读 Meduza 代码时候呢，建议你按照上一篇文章中的步骤，将 Meduza demo 的这个环境搭建出来，然后呢，再以 Meduza 分析的几篇文章为主线，对 Meduza 的源码进行阅读和实践。这样你会很快就可以将 Meduza 的细节搞清楚了。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专栏的第二个模块 WebRTC 多人音视频实时通话就讲完了。那今天呢，我留给你的思考题是 Meduza 为什么要使用 Stan DTLS 协议？可以不用吗？那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